就一定非得跟对象， 就傻不跟对象呢。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老车。 对嘛，要不然你这团建 你怎么这么听话呢？ 这团建分分钟是要被排在外边的。 没事开黑一把哈、我们今天来看一看这个小价钱显贵气的 SUV 车型推荐。这个小价钱就是说20万以里呗。 对， 然后 为什么不是10万以里呢？ 我开始也是这么想的，但你看你们推荐这几款车，10万块钱是指定下不来的。 我是觉得这样的，最近这个 SUV 市场那叫风起云涌，出了不少的高端品质之作，对吧？ 嗯， 很多 SUV 做的都非常漂亮。那天我们也看到一辆实车，感觉过去一辆超跑，一看也是辆 V。 嗯， 所以说很多现在10多万的 SUV 看起来感觉都已经30多万、40多万的这个感觉。嗯、 对，所以今天我们这应该不叫小价钱，我们这应该叫看起来更贵气的，就比原本的价钱更贵气的这么一个车型。 以后题目的名字全由你来定。 你看你这小心眼儿， 这姑娘的灵感，我跟你讲啊，我 因为我觉得你说都已经这16万、18万，这不算小价钱了。 也对，像我这直男41分的人，就不用再拿出来什么炫耀了。 41分，哎，对对对，我们前一段时间做了一个直男的测试，红城得了41分，老车得了 46分， 对，46分。 哦，我才得了67分， 一水得了80多分， 90多分， 90多分， 90多分，所以这个。嗯 呀，感兴趣的朋友可以 妇女之友 要一下我们这个测试的链接啊。说回来， 可以。 今天呢，就是想贵气的 SUV 推荐啊。 是我们首先跟大家推荐的这第一款车，就是我们最近经常提起的 VV7 了。 其实我当时想，我说要不要推 VV5？ 为什么呢？你听这名啊，就显贵气。 VV5。 V5 还不够，还得 VV5。 但 VV5 可能相比之下，它你是觉得它显小吧？ 也不显 小，可能 VV7 更大气， 但是 VV7 看起来绝对更大气。 好吧，因为 VV5 刚刚上市嘛，可能市面上见到的不多，所以我们还是先说 VV7 吧。这个已经满街开始跑了啊。这款车的指导报价是16.76万元到18.87万元。 对， 嗯，就是这个小20万块钱的这么一款车，但现在目前看不到优惠，因为新车嘛。 都下来的话得有20万吧，老车。 有了， 顶配那个有， 是有了， 低配的就是18万左右。 哎，对，低配18万多。 嗯，这个 VV7 我们之前多次介绍过，它分两个系列，哎，不是，它应该说这个系列分两款车。 哎， 第一个是 VV7C， 就是城市型的，然后 VV7S 是运动款的。 老车要你选、你选哪个 S 呀？肯定的 S， 而且 大家可能都会选 S 吧， 选黑色的。 好，那我接下来问你 VV7C 跟 VV7 红色的都帅啊、 VV7C 跟 VV7S 有什么区别？来，给你3秒钟作答，3、2、1。 它是那个前面就是车身上， 你看都有人替我回答了 啊。对， 进气格栅、保险杠、轮圈、排气设计都是不一样的， 还是能看得出来的。 我挺对不起魏先生，因为我觉得这两款车我没看出来太大区别。 真的，你要是两个车，因为我这个魏我去了他展台嘛，在城车展的时候啊，到展台里去过多次了，然后参加了一些活动，他两个车放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对比还是挺强烈的。他那个前脸一看就看出来哪是 S， 哪个是那个 C 了。 对，就那天我出差在外面，我看到一辆魏，然后我看了是 VV7。但是我实在没敢认识 C 哦，但是这个 S 相对来说它更精致， 不是，就是运动，因为运动化的话它会有 一 个稍微的有一个曲线的不一样。 对对对， 前脸那进气格栅不一样，刚才说了轮圈的样式，最直观的一个就是在排气管，VV7S 是4个圆形的，然后 VV7C 是2边方形的。 对， 那我下次我看到 VV 系列我还得去看屁股。 就可以， 你等着它开过去啊。 啊，他要是往我相反的方向开，我看不见怎么办？ 你追上去停车。 反正这款车吧，就是大街上一看，真的是亮点车型，而且这个车很像，就是合资，我觉得都超过合资车了。 有点 这个感觉，有点像进口车的感觉。 当时他们 线条做得很好， 很多媒体把那个 VV 七放在那个 Levante 和那个。F Pace 旁边，你就发现整体造型设计是不输阵的， 真的不输，而且这款车在配置上也是不输的，它有很多的配置， 流媒体后视镜， 对，然后陡坡缓降、自动泊车、车道保持、盲区监测、座椅记忆等等等等，前后排那个前排座椅的通风加热、全景天窗、发动机启停，这些都有， 对。然后配上 2.0T 7速双离合的动力组合，172千瓦，350牛米。 我就 哎，但这个车好像我们都没有试驾过哈。 这台试驾车比较紧缺，反正有机会吧，给大家带来一期非是不可。但是这台车绝对是开起来显贵气，买起来也显贵气的。 我觉得 VV 七和 VV 五，我们肯定是要做一期试驾的，就是等它这个车现在充足一点的时候，可以给供媒体老师试驾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试一试这个车。 没错，等北京的第一场初雪下来，我们开去哈尔滨吧。 哎，这款车有四驱吧？ 我们稍后再聊这些话题。好，这一时段休息一下，一会儿马上回来。 驰骋在66号公路，追赶夕阳余晖。 塞纳河畔放下车窗，紧看车水马龙。 出境自驾享自在，关注绑定中国人保官方微信，领国际驾照认证件服务。 我要简单生活， 我有力简生活。即日起至12月31日，每周五持交通银行信用卡在最红星期五加油站或超市消费，单笔满98元秒减5%。活动条件详询买单吧 APP 或官网。 头顶雪花，泡温泉，探秘金黄的白桦林，在热带风情的海岸边饮茶。 购人保旅行险，赢未知目的地自由行大礼包。关注中国人保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详情。左挑右选，不如专家评点。犹豫不决，就请达人解决。根据你的购车梦想，打造你的选车规划，私车定制。按需挑选，权威专家为你量身定制。 欢迎回来，我刚才是不是提到了一个长城最不愿提起的话题——四驱？ 未来我估计可能会搭配吧，现在目前还没。 谁让你好死不死非要说跑雪地？ 雪地两驱车也可以啊，倒着开还能漂移呢。 我的天哪！好啊，我们再来看下一款车，这个广汽传祺的 GS7 和大家伙啊。 这个有四驱吧，老车我记得 有， 对吧？ 这个，但是这款车的指导报价是14.98万元到20.98万元，稍微它的顶配车型的价格略有上涨啊，但是是没有优惠幅度的。 我们为什么选了 GS7 呢？第一是真是它新，第二呢 GS8 我觉得七个座吧，还是选五座的吧。 对，其实七座在很多家庭用的时候。不见得能用得上， 而且我觉得这台车的售价， 你说八哈 更合适， 七座的， 对吧？ 对， 是不是老车？老车去参加，去乌镇参加的发布会吗？ 对对对， 我们在成都吃团团，他在那边 钓鱼， 钓鱼， 吃鱼。 哎，老车说说吧。 那其实他打的理念是 GS7 的理念是大五座。就跟广本的冠道是一样的， 它是够大的，这车看着都宽。 它跟 GS8 在外观上你真是太难区别，你像刚才说 VV7C 和 VV7S 还能够看出来，但是 GS7 跟 GS8 在外观上 就是一个大小的区别， 特别难区别。 我如果说把两台车摆到一起，前后的视觉做一个差的话，是不能拍出来一张照片，其实它俩是一边大的， 只是它只比它，我记得好像是 短 了 一点 点， 80毫米， 对，不到一厘米应该是。 那根本看不出来、啊， 根本看不出来啊、这根本看不出来。 所以就是，其实就是等于说一个五座可选，一个七座可选的这么一个事儿呗。 但是我觉得还是五座的更实用一些，因为他把这个余下的没有第三排之后，他可以把这个第二排空间做得很好。 对。 对。 这比较适合家庭上面去使用吧，可能大七座更适合出去玩。 而且这台车我觉得它还是年轻化了一点，它把原来那个桃木饰板换成了类似碳纤维风格的这种，我觉得可能年轻人更容易接受。 对， 然后再配合上它为什么显大，就是那个贵气啊，我觉得它这个外观， 它那灯， 这个 尤其是、 这个、形状的气息， 对它这个车的整车的不管是 GS7 还是 GS8， 它的整个这个车的线条，这种阳刚的感觉、 真的是勾勒的非常到位， 这车还挺方的。 我稍微武断一点，我觉得它的造型要比汉兰达好看。其实， 这个怎么说呢？ 对，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对，这个 我觉得啊， 在你得这么说，在现在很多车主的心里，汉兰达依然是不可动摇的那么一个位置。 不，我觉得实用程度汉兰达可以很好。 这个红城的意思我听明白了，就是说 GS 七和 GS 八的这个设计 外观设计 已经是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 嗯， 对， 啊， 这 确实是 显贵气的地方。 用他们官方的一句话叫什么？叫流媒体雕塑吧，还是就这样的一个形？对，一个形容。 嗯， 就确实，你看它的一个线条。和外观这种，在你尤其是在你身边开过去的时候， 对， 它会，你知道它带给你一种什么吗？给我的感觉就是压迫感。 嗯， 就对，汉兰达开过去我啥感觉没有，哎，有个奶爸过去了， 那就这个车真的是，它要是在你后边跟着的话，或者你在它后面的话，它能挡住你的视线，你看不到它前面那个车的状况，就是车整个道路上的那个。 那你这意思怎么还有点路霸的感觉呢？ 就是它威武嘛，威武雄壮。嗯， 反正这个车我觉得有一些地方做的还是挺好的，比如说它变速箱有 S 档，然后挡把上它是配备了换挡的按钮，然后方向盘上也有这个换挡拨片 啊， 嗯，然后它是有四种的驾驶模式，我觉得这个红城应该比较喜欢，你可以随意调驾驶模式。 我现在都往 Eco 上调， 就反正就是 D 就是常规、E 就是经济 ，M 手动，然后 W 是冰雪，就是你都能包含得了。 我们开去哈尔滨吧。 你最近对哈尔滨有点执念呢。 天冷了嘛，还是要去趟雪地去感受一下那冰啊，这才几个。 你可以明年再去哈尔滨，那儿离俄罗斯近，你还能看个世界杯。 啊， 感受一下氛围。 嗯，好。 反正这款 GS7 不管是从这个动力啊到它的一个配置方面都比较值得我们去选择，而且这款车就像我们今天推荐的主题一样，它看上去要很靠近这个进口合资的这个品牌。 对，如果按照 GS8 的产能的话， GS7 现在应该也是先接订单， 对， 就是这台车的量产车，大家可能要稍微等等。 而且大家要知道，虽然它的配置啊、它的动力啊各方面都碾压那个，就是都跟应该是合资车和进口车不相上下，但是价格上是碾压人家的。你想14.98万起， 反正这台车大家说开出去20-30万，有人信。 嗯， 对吧？ 下一款车其实我没有想到会列在推荐范围之内，但是这个造型确实是也蛮接近进口车啊。 如果说大家没见过这个 logo 的话，我跟你讲，你开这台车出去绝对有一种 回头率蛮高的 宝马 X7 的感觉。 这像宝马 X7 吗？ 一会儿你问问老车，老车看到了 X7。 嗯，好，那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宁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 Kelly 佳丽，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左挑右选不如专家评点，犹豫不决就请达人解决，根据你的购车梦想打造你的选车规划，私车定制按需挑选，权威专家为你量身定制。 欢迎回来，我们第三辆给大家推荐的车是上汽大通的 D90。 哎，刚才呢，其实之前我跟老车聊天的时候说他梦游了一下法兰克福车展，然后就看了一下宝马 的 最新的 X7 概念车。但你仔细看这台车的那个侧脸的，就是那几条横平竖直的线，像不像 X7 的概念车的那个设计？ 我觉得其实 还多少有点吧。 不是，它要比 X7 要早，你知道吗？ 嗯， 我明白了。 就是你 的 意思，宝马超它呗。 但是宝马 X7 做的真是太丑了。 那这款车呢？ 这款车它该圆的地方圆，该直的地方直。 就你觉得它比宝马 X7 好看？ 啊，宝马 X7 那台概念车，我就感觉，你把一个破木头疙瘩砍两刀就拿上来当概念车了吗？就这个感觉。 好吧，这反正宝马 X7 也没出来，你说呗。 法兰克福车展，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谁还 认同我的观点，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大家可以搜一下这个 X 七的这个， 倍儿难看，我跟你讲， 可以搜一下 X 七的这个概念图啊。 说回第九零吧，啊， 行，上汽大通的第九零，其实说这个的车可能怎么说呢，大家不是特熟啊， 嗯， 指导报价154,700到263,600，这也是高配车型，其实说实话，快到300,000的这么一款车了。 嗯 嗯，也价钱也不低，但是它入门款倒是下探的挺低的，154,700。但您要说这车大呀，这车太大了。 嗯， 对吧？ 确实看上去不小啊。 大， 嗯，而且这车没有优惠， 长5米，轴距2.9米， 这就是硬派车型啊！一看这车型的感觉就是特别 man、特别硬朗的这么一款车。 没错，这台车还是台地地道道的越野车，对吧，老车？ 对，其他使用的是非承载式的车身。对。 但是，一般我们说上汽大通的车型，大家可能， 哎， 咱们说实话，都要心里画个魂儿。 什么？怎么解释你这画魂呢？ 是 怀疑它的， 就 是 我觉得，哎，品质。 哦。 因为咱们一定得公正的来说，你跟那个所谓的，嗯，我们刚才介绍的什么 V 品牌，人家打的是自主高端，对吧？ 嗯， 然后什么广汽传祺，人家这个打的是口碑品牌，销量第一的， 嗯， 不能说第一，销量第二的。 嗯， 你跟哈佛这些品牌， 不 是，你跟哈佛这些品牌，你上汽大通你没法比，你品牌效力在这放着呢。 嗯， 对吧？ 为什么推荐它呢？啊，其中有几点，它外观和内饰的设计还是挺有概念车的感觉的。包括棱角啊，包括整体的这个营造的这个感觉， 嗯， 我觉得还是挺显得贵气的。嗯， 对，这款车看起来就像我们刚才说的，第一是贵气硬朗，还挺有科技感的这么一款车。 对， 你看内饰简洁明了，这大屏 是吧？ 嗯 嗯，不比宝马那个大。 你这就跟宝马磕上了是吧？ 是，它那块屏其实的设计还挺像宝马的， 是很像。 其实我觉得作为像大通这种就是比较平庸的自主品牌来讲，能生产出一台像 D90 这样颜值颇高的车型， 其实也是一个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们了解大通这个品牌，可能 更多的还是商用车。 对， 商务车那一块，而且大家还不太了解，说是大通它能设计出这样的一款车来拿出来，来供我们来选择。 因为好像大通功能性用车会比较多。 对，其实可以看出来，这款产品目前来就是在排行榜里面，我们可能还看不到， 看不 暂时看不到它的身影，但是已经是给了我们一个额外的一种选择。其实，在我们看过那么多品牌之后，你如果真的是审美疲劳了，或者你真的觉得你想买一个也是有个性、特立独行、跟大街开不会撞山、这种不会撞车的这种感觉的车，你也可以来看看上汽大通。 嗯 啊，它有它的一定的优势在的。 嗯， 是这款车，而且它支持了多款模式的一个驾驶，2.0T 加 6AT 的一个动力组合。 其实就包括刚才我们前面介绍那两款车，我发现就是现在在出的这个偏向豪华一点的 SUV， 嗯， 它的配置都会越来越高。 对， 都会越来越高，真的就是你刚才我们什么流媒体啊、车道偏离啊、什么主动巡航， 嗯， 慢慢你会发现这些配置在国产车上、这些豪华车上都会有的，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不用再去眼巴巴的望着那些5-60万的进口车上这些好的配置，以后我们的这些自主品牌的车型上都会看得到，都会用得上的。 我只能这么说啊，我们自主品牌慢慢的把品牌的效率再提升一点，其实真的不比这些合资车也好、进口车也好差到哪儿去。你看现在的外形，真的是设计的越来越漂亮了。嗯， 不过大通这台车有机会的话，我们希望还是能非试不可一下吧，嗯，感受一下，因为毕竟其实大通的试驾车我们也并没有开过。 对， 但是有人咱们兄弟媒体说开着这台车去西藏做了一个大通的什么中国巡游，他们都觉得还很 OK。 那我们这个东西非试不可嘛，车好车坏非试不可，但是确实大通也有可能是一个选择。 嗯，好，那感兴趣的这个 啊， 对啊，偏家庭式嘛，那 大梁啊，挺大的， 非承载式的车身。 嗯， 咱俩就快说不完了。 嗯，好吧，今天节目，啊， 就是喜欢的朋友可以去多关注一下啊。 好嘞，那今天节目到这也要告一段落了。有问题通过微信向我们询问，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即可。定期我们还要抽这个卡丁车券啊，包括小礼品什么的，关注吧。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好，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好嘞，拜 拜，拜 拜。 人全勾勒成指纹，印在我的嘴唇，回忆苦涩的吻痕是树根，春去秋来的茂盛却遮住了